各位观众，嗱，而家我位处嘅地方咧，就系鸭兰街嘅李宝春健康院。嗱，大家而家咧就见到啲健康院咧，就不约而同联想到一样嘢嘅啫，就系嚟睇街症啦、洗伤口啦，仲有派美沙酮。但嗱，大家有所不知喎，你知唔知以前嘅健康院咧系可以生仔噶？嗱，因为以前资源贫乏咧，好多时啲医院咧，你去医院生仔咧。个费用咧系等同而家嘅私家医院使费，因为点解咧？你要疏通嗰啲阿婶咧，嗱，要疏通嗰啲阿婶咧，攞水啦、换床单啦，好多钱要使噶。咁有啲人咧，如果想生仔咧，就会嚟呢啲李宝春健康院嗰度生嘅。咁里边咧就会有啲助产士喺度留守嘅。咁你啊，我作动啦，咁啊，食埋个饭啦，咁啊走嚟呢度生仔。咁我有个街坊咧，就话俾我听咧。他很多年前就生他的仔咧，就喺呢间李宝春健康院生嘅。咁佢咧晏昼咧就六七点啊嚟生。咁你唔系话生就生噶嘛？作动生得嚟咧已经差唔多八点几啦。咁去到佢哋生完，咁佢老公嚟探佢嘅时候咧，就话俾佢听，佢喺楼下就见到个阿姐企咗喺门口，见佢着住件衫又唔声唔声咁，唔知做乜嘢喎。跟住佢老婆就唔好理人啦，你睇下你自己嘅仔先啦。佢就生第一个仔嘅，好啦。咁咧过咗生完咧，过咗第二日啦，咁就出院啦。咁出院嘅时候咧，就嗰个医生就话，嗰个助产士就同佢讲：喂，唔得，你知你生个仔，啲女人都知啦，自然分娩都要剪少少噶嘛。佢话你伤口咧。仲你有少少需要叫佢唔好出去住，不如夜少少先啦。咁佢好啦，咁啊夜少少，咁咧就去到黄昏嘅时候，咁啊走啦。黄昏嗰阵时咧，已经系七八点噶咯。咁咧，佢落楼抱住个 B B 啦，同埋个老公一齐出去嘅时候咧，咁佢老公咧就又见到嗰个女人，就喺我呢度前面转角位嗰度，又系咁企咗喺度。咁佢哋两公婆见到个女人好过瘾嘅。就唔出聲咁耷低個頭企喺度，着住嗰啲好普通以前嗰啲咩琵琶襟嗰啲衫嘅啫。跟住當我哋經過嘅時候咧，嗰個女人突然間咧同我哋講嘢喎。你有冇見到我個仔啊？佢話咩見到你個仔啊？阿太太，跟住我嗰個仔好似你咁噶。我諗住抱佢出院噶啦。你見唔見到佢啊？我唔見喎。你有冇入去问个姑娘啊？唔系啊，姑娘话我嗰个冇咗啦。我点解冇咗啊？你喺度生噶，跟住就唔理啦。跟住就冇睬到嗰个女人就走咗啦。咁佢第二日过咗几日再翻嚟复诊咧，就同嗰啲姑娘讲起。佢话喂，我嗰晚咧经走嘅时候咧，点解个女人问我见唔见到个仔咩？有人个仔失咗踪咩？跟住嗰个姑娘话：，冇啲咁嘅事。跟住有个嗰阵时咪嗰啲医院好多阿婶，呢家而家叫医护助理啊，嗰阵时叫阿婶啊。有个阿婶听咗咧，就慌慌张张咁喺佢身边过咗去啦。跟住佢老公咧就好奇走埋：，阿婶你系咪知件事啊？你帮下嗰个人啦，佢唔见到个仔啊。佢话唔系啊，先生，你下次见到佢咧，快啲走啊！佢唔系人嚟噶。吓，佢点解唔系人啊？我明明見到好似係個人咁嘅樣喎，佢話早幾日有個女人喺度咧，因為小產個 B B 咧，即係你知以前嗰個 B B 咧，如果係腳未個頭未調轉咗咧，向住個陰道口咧，佢就會俾條磁帶索到條頸噶嘛。因為佢咁樣轉唔到個頭，又 call 唔切白車咧，佢個仔係死咗。跟住嗰個女人咧，過咗兩日咧睇唔開。跳楼死咗嘅。自从嗰次之后咧，就好多人都话，好多时咧就喺见到啊，喺呢度呢个位置咧，就见到嗰个女人咧，经常就喺度问人哋见唔见到个仔啦。嗱，但系而家咧，同大家讲咧，想象唔到点解以前呢度会俾人哋生 B B 嘅，系咪？因为以前嘅社会同而家真系唔同噶。但系我觉得咧，呢间医院咧，查实都几阴险。從風水學到講咧，呢兩棵咁大嘅樹咧，遮住曬啲窗咧，真唔係一個好事嚟喎。日頭咧，啲太陽我諗都曬唔到入個窗裏邊。呢間健康院咧， 我就帶過我啲女咧，就嚟身體檢查嘅。但係而家如果叫你喂，同你講唔使去醫院生仔啊，走你呢條生啊，唔知道大家又敢唔敢咧？好，第三節翻嚟嗱，其實我拍呢條片嗰陣時咧，嗰單慘案仲未發生嘅。斩开将个女斩开十二碎尸嗰个咧，就喺呢个李宝春对面啦。 嗯， 对到正嗰层楼就系嗰个阿妈咧黐线咁样，即系嗨大晒，将个女斩开十二嚿嗰个。 嗯， 哇！我讲开呢条片，因为呢条片咧系嗰晚我拍完豪华戏院，跟住过去拍嘅。即系我连住嘅，嗰度拍完我就去隔篱拍，不过我迟啲出，我费事攞埋一堆啊嘛。 嗯。 咁阿强，你话见过，亦嗰间戏院，嗱嗰间戏院又真系有嘢嘅。 嗯。 你又见到咧有啲喇嘛直情走上去间戏院度。 系直情喺间戏院落翻嚟，即系做咩法事？ 断估唔会睇戏啩？ 我谂唔会系睇戏嘅，应该。 系咯。 因为睇佢啲服饰系， 即系做完法事嗰啲嚟嘅， 系西藏嗰啲藏物嗰啲喇嘛嚟嘅。 嗯，即系喺上高走嚟。 因为好多个噶，唔系冇理由着住嗰件。 咁啊系。 即系一 crew 咁样走上。 系啊， 有冇立晒架撑？有冇见到一袋二袋咁样走上？ 我又唔系好觉得佢有啲咩法器带去。 嗯， 系啊， 系。哇嗱，啲啱啱对上嗰节咧，你就话咩啊嘛？去嗰啲屋咧。 装修系有啲灵异嘢， 嗯， 呢个系比较好早之前发生嘅，应该十多年前嘅，十几年前嘅。 嗯，系点噶？ 个单位系啲旧单位嚟嘅，大角咀嘅。 哈哈， 咁啊呢件事其实同阿荣少即系都有啲关系嘅。 哦，阿荣少佢嗰阵时买嗰层楼， 系啦，冇错。 你啱啦，嗱，佢系用业主嘅角度讲嘅。跟住你又用装修师傅嘅角度系点嘅咧？嗰次装修， 其实个事源就系咁嘅。 啊， 其实买嗰层楼之后入去睇咧，其实觉得冇乜嘢。 嗯， 咁旧楼一层啫，咁啲摆设当然系好旧啦，咁又有吊线， 嗯， 又系啲街砖，啲好古老啲绿色嘅油漆，系啊，咁总之唔觉得有啲乜嘢，总之系旧啫。 嗯， 咁啊入到去。点解好似点解头晕晕咁嘅？ 嗯， 咁我都冇怀疑嘅，又冇啲咩特别嘢发生， 嗯， 空气唔流通啫。 系系， 咁啊要做大装修噶嘛，间咁嘅旧楼，拆晒啲嘢，拆晒嘢之后嗰晚咧，我哋上去睇有啲咩仲未拆得妥当嘅，要放上去执啊嘛。 啊， 咁啊阿荣少都喺度嘅，即系我喺度，啊佢见到咦，点解好似曱甴嘅咁样？佢真系踩死咗。 系。 我就唔会嘅，因为我见到咦，哇呢啲嘢，呢啲唔好杀生噶嘛， 系 咪？同埋啲咁嘅场合，突然间有只曱甴，你谂下，其实拆晒所有嘢，基本上都冇啲容身之处噶 啦 喎， 即系清走晒噶啦， 系啊， 啲泥头都清走晒， 系啊，泥头清走晒，咁系边度泥嘅咧？ 嗯， 系啊，咁啊，都系放生佢噶啦，踩扁咗， 系学都学唔住 啦，已经，脚下留人都唔得。咁啊，当晚我翻到屋企，夜晚瞓觉咧就发梦。 嗯， 发梦咧发咗一个好怪嘅梦嘅。 嗯， 喺梦境入边，我系做紧嘢嘅，即系攞紧啲工具喺度整紧嘢。 嗯， 突然间有人拍我。 嗯， 好记得嘅嗰个梦境。 嗯， 有人拍我。 系。 跟住我拧翻转头，冇嘢嘅。 嗯。 跟住再继续整嘢咧，跟住行雷闪电。 系。 喺梦境啊，唔系真实嘅呢个。 系。 跟住等扎醒咗啦。 嗯。 我相信唔多唔少同呢件事有关嘅。 嗯， 咁我哋继续都冇理会嘅。 嗯， 即系咁继续装修间屋啊，点样整，一路整到去尾声嘅油油。 嗯， 个油漆师傅都觉得好奇怪。啊，点解油完油之后冇几耐，过咗几日后喺缝墙度现咗个红色嘅孔出嚟嘅？ 嗯， 红色嘅孔 系啊，好似啲血咁样渗出嚟嘅颜色咁样嘅。 嗯。 佢都覺得好奇怪啊！點解 即係印咁樣？ 係啦，一個印嚟嘅。咁就咦？點解再去執翻佢都係咁樣現出嚟嘅咁樣？跟住咁，我哋八卦啦，開始懷疑啦。點解呢層樓係咪有啲古怪嘢咧？咁樣 係 就係問個看更 嚇 個看更 其实 之前都不是很想说。他说你们真的不懂死的。这层楼之前有人在这里欠过的。不过是一个老人家来的。即是他有病厌世。 嗯。 就在这 里。自杀。 是啦自杀的。 是。但那层那埲墙你们拆晒这些重新。剩翻上去噶嘛？ 應該係正常線個灰先再油噶。 線個灰，線個灰全部鏟曬底嘅咧。 冇理由會有嘢再染，即係冇理由有底色咁樣噶。 係啊， 所以就係奇怪一樣嘢啦。不過我就唔係講靈異啦，後屘解釋到嘅。 嗯。 咁啊，先唔好解釋嗰、那個嚇咁、啊、科學化嘅嘢先啦。咁、啊、我哋一定尋根究底問一下，喂誒嗰、那個管理員伯伯究竟？发生过咩事呢之前 嗯 啊点解会有层咁平嘅楼咁顺嘅呢之前 嗯 啊嗰个年代几下万可以买到层楼。 嗯 咁、嗯、原来真係有人喺度 嗯 过个身嘅。 厌世死咗嘅。 係啦。 即其实嗰个单位系空宅嚟。 你 哋嗰层有个空宅。 理论上可以咁讲。 即个单位已经系空宅嚟。 你有人自杀就系空宅。 係啦。 銀行已經估低咗噶啦， 所以就嗰啲後人都唔會繼續喺度住，所以就成放盤賣咗佢。 後人都唔敢住嘅，你都唔放好嘢啦。 冇錯啦，咁啊，點解會咁樣啲怪事發生？開頭我哋都唔深究呢樣嘢，係、嗯、會唔會又係嗰啲靈異嘢作怪咧？咁樣，但係咧我就冇見過嘅，冇、 嗯、 見過有啲咩任何怪異嘢發生。只不過阿榮少同埋我。有啲 friend 上過去咧，就感覺到間屋咧真係唔係好妥，入到去咧覺得頭暈嘅，咁我哋當然係唔係好信啦，係咪先？我又未見唔到啲咩恐怖嘢， 嗰啲純係感覺嚟嘅，好 感覺 講俾人聽嘅，早上個月我都去過一間咁嘅屋，遲啲先講得，依家睇下講得嘅時候我會講，係我哋幾個人入去都係唔舒服個頭，直情話走。好唔舒服嘅，即系你 就唔舒服咧，头 即系有啲 压咁，定系有人会揿住？ 我系冇头痛嘅， 系， 但系你觉得个头咧，好似有种好重嘅力砸住你咁嘅， 系啊，冇错，系嗰种咁嘅感觉，好似有啲压迫感咁样啦， 系啊，好似个头咁俾人哋咁压住咁咯，系好唔舒服嘅。 我试过， 系啊，系同时几个人一齐，仲要入到某一间房啊，特别犀利嘅，即系你喺间屋咧。已经有嗰种感觉噶啦，正开始话啲唔 系 好舒服个头，跟住行去某一间房咧就最犀利嘅，就多得阿荣少，喂，你唔信行去睇下，我一行啦，哇，真系 走得啦咁啊， 真系好劲咩？系啊，真系好劲，即系嗰种压力咧，即系你我有少绝缘噶嘛，成日去拍嘢咧，佢哋睇到我睇唔到噶嘛，但系都系嗰种感觉咧，要真系要 佢当时 系啦。 亲身经历才会感应到 的、啊、最衰我哋唔可以带啲人去嗰度啊，咁样去睇法啦，嗰层楼唔使买，系真系好唔舒服噶嗰种感觉。跟住你话嗰埲墙咧，真系后屘真系用科学角度解释到嘅， 系用科学角度解释到嘅， 即 系后屘我哋上次再铲深啲，点解会咁样嘅咧？咁啊，即系发现到原来个原因嘅，原来个曾经咧。有人喺个装香， 系 摄过落去，嗰啲香鸡嗰啲颜色咧，渗咗落埲墙度，渗得好深。 嗯， 最终我哋咧要刮到落啲石屎度咧，净起一个底。 嗯， 挖埋 系啦，剃翻英泥，再扇翻灰，咁就消失咗啦。嗰啖嘢， 嗯， 呢个就科学嘢啦。如果我开头即系你唔信嘅，以为有啲咩邪嘢，但系点解成有啲血红色嘅渗出嚟？哦，原来 其实唔系 大剂嘅， 唔系油针灰油上去就有得冚嘅咧， 冚唔到啊，生红死绿啊嘛，嗰啲 哦， 唔 系同埋佢你有湿气噶嘛， 咪因为以前我哋拍我做广告咧，你去嗰啲场咧，佢咪有个 cyclorama 嘅，即系个背景嘅弯弯地嘅下边嗰啲咧，佢通常俾人油到九彩，咩色都有噶嘛，我哋上浸灰油上去咧就可以冚第二只色上去噶啦，哇，你即系阿荣少，其实嗰间屋都攞命喎！佢話直情有個街磚企埋，佢就好唔舒服。一離開咗嗰個街，嗰少少位嘅，淨係嗰個位嘅啫， 淨係嗰個位嘅啫。 即係企埋，你都 feel 到係 我都 係 feel 到係唔舒服嘅。 陰謀論都諗係咪企咗喺嗰度咧？ 佢係咪喺嗰度死 咗？ 有可能 係咯。 因为嗰个屋企系有把吊扇位 嘅。哦，即系嗰个街砖嘅上下边系吊扇嚟， 就 系嗰个街砖 喺 上高， 佢就喺嗰度 吊。 哦，哇，唔出奇。 所以咪就系佢可能仲停留咗喺嗰个地方咯。嗯、 不过我哋真系见到嘅。呢样真系见唔到，我哋点样处理咧？嗰时见唔到啲咁嘅嘢，咪放个念佛机喺度长期开住。 我仲衰引埋隔篱左右嗰啲嚟， 咁纯粹超度下咯，装下香。 哦，真新个屋主多得你唔少啊！本来一只只 唔系我哋都放甩手噶啦，即系唔系自己住啊嘛。 咪咯，诶，哇！你好快又呢一节就差唔多咯。咁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